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草原上的骏马与歌声。 水利部通报，八月中下旬，我国多个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下达3000万元资金，支持湖北防汛救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通报，全国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的疫情风险较小。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0464亿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汇报一下今天全部情况。 报告，我和我的队友朱小华正在红星区域开展生态巡护，未发现异常。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进行生态巡护的执法队员正在向管理站反馈重点区域的情况。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考察时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近年来，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人工巡护的基础上，还通过无人机、卫星遥感、红外相机等设备，实现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控监测，最终各类信息汇集在一张智慧云图上。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部科员范志伟： 山水林田湖草本身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了这张云图，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可以参考到多个维度的数据，这对我们保护动植物资源、生态环境、开展科研等工作都提供技术支撑。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生活好，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生态。美丽中国不光是涂脂抹粉了，它真正是健康。我们整个山川河流是健康的，孕育生活的中华民族是健康的。 今年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国内考察行程中，从贵州乌江到广西漓江，从福建武夷山到青海湖畔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始终是总书记关心的重点。在青海湖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把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是资源的，是财富， 是财富。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四五期间，青海将加强天然林草恢复、湿地保护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等工作。青海省林草局局长李小南： 持续的加大三江源、祁连山，包括青海湖和柴达木盆地、黄水谷区在内的5大板块的生态保护治理，推进青海绿色发展的迈上新的台阶。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广西桂林近年来对漓江生态进行整体修复，提升游览品质，促进就业。漓江风景名胜管委会主任郭红星： 以往我们的老百姓呢，主要是干什么？主要是靠种养、捕鱼。现在呢，就是当法工，更多的就在这些旅游企业啊，就地就近就业。我们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了金山银山。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使雪域高原上灿烂而独特的文化得到有效保护，日益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草原上的骏马与歌声》。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陈怡、孙鲁进。 我叫张邦文，我来自西藏纳曲县，大家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 18岁的藏族小伙扎巴旺加穿着传统服饰，腰束彩带，足蹬藏靴，为远方的游客弹起他心爱的扎念。扎念是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普遍流传的一种弹拨乐器，琴头弯曲成半圆，琴杆细长而中空，连接着葫芦形的琴箱。走遍雪域高原，经常会听到这样悦耳动听的声音， 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的乐器嘛，我特别喜欢它。我们就是乐队，也叫一个扎念弹唱队。 像这些是有什么做的呀？ 它的皮就是蛇皮。 扎巴旺加住在羌塘草原腹地的纳曲，每年七八月是羌塘草原的黄金季节，绿草如茵，野花遍地，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的盛装，迎接盼望已久的草原盛会赛马节。斯塔是草原上著名的骑手，小拉江是一匹棕黄色的骏马，这对配合默契的搭档曾连续三年在嘉里县赛马节中斩获走马项目的冠军。 他只要骑到这个拉江琼的马背上，一开始心里面就已经自豪了，感觉我已经是第一了，那是自信啊，自信很足。 赛马是这片草原上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活动，如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渐演变成为规模宏大的盛会。除了走马跑马比赛，还有射箭拔河等项目，以及精彩的歌舞表演。嘉里县副县长巴桑次仁说，每一位草原儿女都是这场盛会的主角。 政府他所有的这个方便让给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让他们在这个很好的这个草坝子上幸福的生活，让他们就是享尽他们喜欢看的让他们看，喜欢玩的让他们玩，喜欢做的让他们做。 雪山环绕，江河奔腾的世界屋脊，孕育出灿烂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平解放以后，我国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西藏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得到充分尊重，从服饰、饮食、住房到语言、文字、典籍，从藏历新年、拉萨雪顿节、纳曲赛马节等传统节庆，到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等文化遗产，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承。在飞速发展的今天，藏民族众多古老的传统文化也不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新时代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散发更加迷人的光彩。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今天举行记者会介绍，将于下周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将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 修正草案立足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行了修改。 在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方面，草案作出多方面具体规定。臧铁伟说， 国家要采取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负担，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父母育儿假，在居住社区建设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设施， 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按规定配置母婴设施。 今年五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将提请审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作出有针对性规定。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变相组织盈利性教育培训，将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盈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对家庭教育服务机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一些行为做出了处罚的规定。 近日，我国长江中下游一带遭遇持续强降雨，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湖北随州降雨量超过历史极值，已致21人遇难，4人失联。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请听报道。 11号以来，湖北随州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其中最严重的是随县柳林镇。从11号21时至12号9时，随县柳林镇累计降雨503毫米，已造成21人遇难，4人失联。灾情发生以后，随县迅速开展紧急救援，对卫生院、菜市场、堤坝处等重点区域进行紧急搜救，共救出被困群众78人。目前受灾群众都已集中安置，随县副县长谢伟。 安置床位有508个，其实今天中午是307。 昨天，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今天主雨带移至黄山、池州等局部地区。截至下午两点，安徽省今天共发布了41个暴雨、雷雨、大风气象预警，安徽各有关部门做好强降雨防范和人员转移避险。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宣传委员张玉云： 我们第一时间分设了两台啊，就是应急排水泵。目前呢，我们这个排水的能力已经从原先的那个1.2立方米每秒增设的2.0立方米每秒了，很快的时间就能够排水完毕。 近几天，江西多地持续降雨，防汛形势严峻。江西各地加强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严阵以待。南昌湾里管理局社会安全稳定办公室综治办副主任周云： 以气象部门的暴雨信息为预警，我们都会提前将这个人员这个进行一个疏散，集中统一安置，确保在暴雨来临期间，各个灾害点的村民啊都远离危险。 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重庆市四条中小河流超过警戒水位，其中两条超过保证水位。重庆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 水利部最新通报，预计八月中下旬，多个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指出，当前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洪水仍然在演进中，部分河段超警或超保，并将持续到九月。近期，西南、长江中下游等地局部暴雨洪水频发。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伟表示，预计八月中下旬，我国多个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预计八月中下旬，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长江上中游地区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台风降雨可能引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水利部指出，针对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洪水水位高、持续时间长的情况，要克服疲劳厌战情绪，科学调度尼尔基水库，加强干支流堤防巡查防守，确保防洪安全。王伟表示，海河流域和长江上游要科学调度水库，做好拦洪运用准备。 海河流域要科学调度官厅、密云、潘家口、越城等骨干水库，充分发挥拦洪消峰错峰作用，有效运用闸坝和分洪河道，确保北京和雄安新区等重要区域的防洪安全。长江上游近期连续洪水的水库，要利用降雨间歇期抓紧降低水位，做好拦洪运用准备，特别要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目前，水利部仍然维持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共有七个工作组在防汛一线指导。昨天晚上九点，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湖北省近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为支持湖北省应对极端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3000万元救灾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24时，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282例。在发生疫情的这48个城市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感染者。目前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的疫情风险较小。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下一步疫情发生地要加强流调溯源、核酸筛查、集中隔离和社区管控，限制人员外流，防止疫情向外扩散。 那么相关省份呢，要加大对涉疫风险人群的排查，落实健康监测、核酸筛查等措施，及时发现潜在的感染者，避免出现新的疫情爆发点，指导各地全面排查口岸城市、机场、港口、重点的定点医院、集中隔离点等高风险场所的防控漏洞，就是在这些重点场所、重点单位要排查防控漏洞，及时采取整改措施，避免发生新的境外输入疫情。 近期发生的多起疫情均是由德尔塔毒株引起。贺清华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对相关的防护指南进行了修订，强化了对码头、口岸、棋牌室、临时安置点等场所的要求，也强化了航班保洁人员、机场司机、机场公安辅警、机场装卸工人等重点人群的卫生防护要求。 此前说在10万场所可以不戴口罩，那么在这个是提出来了，在10万如果人群密集的话要求戴口罩。那么境外输入和传播风险较高的岗位人员要求工作期间全程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对医疗机构，我们还要求接触潜在污染物的人员，比如说保洁人员，比如说护工、水暖工等，要求他们在工作期间全程佩戴颗粒物防护口罩。 针对目前严峻的防疫形势，连日来各地毫不松懈抓防控，严守疫情防线，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江苏南京市调整疫情期间医保就医政策，优化常处方，慢性病患者一次可取12周药。扬州市欠费用户不停水停气，不收违约金。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江齐慧报道。 此轮疫情以来，南京已有31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今天起，南京又有3地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斌表示，疫情期间，南京调整医保就医政策，优化常处方，慢性病患者一次可取12周药。 需要长期使用同一类药物的患者，一次性取药量参照门诊慢性病常处方的政策，降低患者反复就诊可能导致交叉感染的风险。 昨天起，扬州市在主城区开展第7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截至当晚24点，共筛查检出阳性6例。目前，扬州全市共有高风险地区9个、中风险地区27个。疫情发生以来，扬州市成立安全保供工作专班，保障城区居民自来水、燃气供应安全稳定。扬州市城控集团副董事长戚磊： 城控集团向广大市民承诺，疫情期间欠费的居民用户不予停气停水，不计收欠费违约金，请广大市民安心居家抗疫。 郑州市宣布将于15号开展全市全员第4轮核酸检测。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李凡，河南台记者张晴报道。 郑州市第1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已全部完成，共检测696344人，检测出9例阳性。第2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累计采样607140人，检测544737人，尚未检出异常结果。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 拟于8月15日开展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并 并将依据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精准科学调整我市疫情防控的封闭封控闭环管理等措施，管住重点人，放开健康人。 广州市天河区昨天报告一例境外返穗人员解除集中隔离后居家健康监测第四天鼻咽拭子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病例。广州市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即日起所有从外国入境回到广州的人员14天集中隔离期满后，从原来实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管理，即后面的7天要足不出户。 北京市今天举行疫情防控发布会介绍，北京市要求巡游车企业、网约车平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每日上传健康码状态，每10天开展核酸检测。网约车平台不得向未接种疫苗的司机派单，同时要求驾驶员和乘客全程佩戴口罩，对于不佩戴口罩或拒绝扫码的乘客可以拒载。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江苏26例，河南14例，湖北4例，湖南2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河南本土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4例，其中境外输入29例，本土5例，湖北3例，河南2例。现有确诊病例1884例，其中重症病例6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3245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为7亿7704.6万人。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中欧班列自2020年5月起连续15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自今年5月以来连续3个月单月开行超1300列，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河南省今天举行加快灾后重建发布会通报，截至昨天，已统计受灾地区损毁项目7283个，同步建立全省灾后重建重大项目库，目前已谋划储备项目8855个，总投资超过6000亿元，力争8月底前实现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复产。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2时21分，在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北纬34.58度、东经97.54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今天主持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使节吹风会，吹风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160多位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马昭旭在吹风会上指出，疫情发生以来，中方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力所能及地为国际社会提供抗疫援助。 就以疫苗为例，中国率先开展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合作行动，迄今为止已经向世界100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8亿多剂疫苗，这一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马昭旭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开展溯源合作。 我们看到啊，个别国家他们的做法恰恰是相反，他们对于世卫组织也好，国际专家也好啊，进行一些胁迫和施压，甚至动用情报机构来搞溯源调查。那么这不是政治化又是什么呢？我想特别指出，想用有罪推定啊、入侵式调查那一套来对付中国，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对于美国等个别国家罔顾事实，指责中国拒绝溯源，并炒作所谓实验室泄露论，马昭旭指出，武汉病毒所泄露极不可能，这是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 这个美国啊，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大肆炒作所谓武汉病毒所出现病毒泄露，那么这个做法应该说既不科学也不道德。那么美国自己把溯源的大门关得死死的，却整天 要求再到中国来溯源。请问这公平吗？这正常吗？因为大家都知道，事实上美国才是实验室问题最多的国家。最近呢，有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这充分反映了中国民众的合理关切和正当要求。中国民众在问，为什么美国不敢开放德特里克堡？我觉得他们应该得到答案。如果美国心里没有鬼，就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溯源调查。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11，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046,4849例，死亡432,3139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631,7354例，死亡619,154例。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恶化，日增确诊病例数大幅反弹。在近期的这一波疫情高峰中，全美多地都陆续出现了医护人员辞职的现象。密西西比州一名决定辞职的重症监护室护士尼克尔·阿瑟顿表示， 作为职责就是拯救患者生命的护士，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打一场必败的仗。而直到现在，密西西比州的疫苗接种率还是这么低，新冠肺炎住院病患激增，我感觉我们的这场战斗无望取得胜利。 在欧洲，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12号表示，意大利12岁以上人群中超过70%已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不过，意大利政府迄今没有批准疫苗用于年龄更低的人群。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就推进下一阶段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发表声明。这份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不应以任何方式将其政治化。声明还说，世卫组织的优先事项是让科学家以第一阶段的研究为基础，加快对所有假设的科学论证。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一民间团体日前向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认定驻韩美军在2017年至2019年间多次向韩国境内运送剧毒和有害物质的行为违反韩国相关法律。据报道，这一诉讼被告为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及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驻韩美军被指控分别于2017年11月、2018年10月和2019年1月非法向韩国境内运送肉毒杆菌毒素、葡萄球菌类毒素、蓖麻毒蛋白等剧毒和有害物质，并用这些物质在位于群山、釜山等地的美军基地进行生化实验。釜山地方法院已于9号受理诉讼。 因东京奥运会期间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获得奥运男子4×100米接力银牌的英国队队员乌贾已被临时禁赛。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玉磊、石静飞、影静，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 7 p.m. Beijing time.